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明天未来生活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 梦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想跟大家讲一位非常有名的作家，他的名字叫维迪亚达·苏莱普拉萨德·奈保尔。他出生于中美洲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一个印度婆罗门家庭，是英国印度裔作家。1950年获奖学金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1955年定居英国并开始文学创作。其主要作品有《通灵的按摩师》《重访加勒比》《非洲的假面具》《游文学印度三部曲》《幽暗国度》《印度受伤的文明》及《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是他在游记方面的最著名作品。之所以我们会讲他呢，是因为他在今年8月11日的时候逝世。其实这个名字我很早的时候就听过，因为在上研究生课的时候，老师在文论课上面有提到过这个作家，觉得他是一个大家绕不开的作家，非常需要去读一读他的作品。一篇作品呢，其实是一个传记型的作品，描述了他当年童年的时候所经历的那些人物，然后把他们写进了小说里。这本小说的主要内容是说，米格尔街生活着一群有脾气有盼头的小人物，哲学家波普要做一样叫不出名字的东西，艺术家摩根扬言美国国王会来买他的花炮，诗人布莱克华兹华斯再写一首全世界最伟大的诗，疯子曼曼频频参加议员竞选，机械天才巴库百折不挠地改造一辆一辆进口汽车，他们兴高采烈地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其实刚刚我说到的这一些头衔都是打着引号的，因为其实如果大家仔细读这本书，就会发现其中的人物真的都是小人物，他们过的生活并不是真的那些真正的哲学家或者真正的艺术家可能在做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就来谈一谈这本书当中各种各样的人物。在谈人物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就是合上这本书，你觉得书中最触动你的是什么？从躺开始。 首先我要很诚实的说，这本书我大概是在几个月前读的，但是我读之前并不知道这本书到底有多有名，当时是无意间读到片段然后找来看的，读完之后呢很喜欢，当时是想说在自己的电台做一个分享，正好就有一个听众在网易云音乐，他的名字是颠倒错乱，给我们留言说希望大家能够聊一聊米格尔街，于是呢也是我们最开始要聊这本书的契机之一。 那说到最触动呢，其实是里面的人物非常的真实，生活琐碎繁杂，但是又比戏剧更戏剧化，里面的每个人都很生动，也都很有生命力。也许没有人的生活称得上很好，有的结局还很悲凉，但是大家都在努力的生活，而不是仅仅简单的活着，这对我来说是比较触动我的一点。 其实我也有蛮相似的感受，就是我觉得虽然他们都是很小的人物，然后生活也没多好，但是他们会找各种各样的事情来做。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身边的普通人都不一定能做到。东东呢，又有什么样的想法？ 如果盖上这本书，然后去回想这本小说的话，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这本书里面的那种异域风情，就是会觉得他描写的这个米格尔街是一个我完全不曾了解过的世界。因为我觉得读小说的乐趣是有两种，一种就是你会和这些人物和这些小说里面的情节产生巨大的共鸣，因为和你曾经的经历或者和你曾经的某一部分情感有相似的地方。另一种就是通过阅读小说去带你体验你完全不曾经历过的人生风景。那我觉得米格尔街就是后一种，它描写了中美洲的这样的一个小镇上的一个街，他们的生活状态，然后里面的生活都和我所体验的完全不一样。当然这里面可能在底层生活的那种热情可能和我们在中国的底层人民的生活是有相似性的，但是更多的是那种不同，所以这是我就是感受最深的一部分。 其实在这一点上我也有一点点想法，就是我读米格尔街的时候会想到它有点像美国南部的人的生活。虽然对于美国南部的人民是怎样生活的我自己也没有实际去体验过，只是从书本上面得知，但是相比起来就觉得有一些相似之处，然后就会觉得这符合我读到过的那种想象，然后又描写得很生动，所以我也有感到这种异域风情，但这种异域风情是又熟悉又陌生的。那超超呢，又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看完米格尔街，其实最大的感触应该说，这对于我而言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我在一开始看到的时候，甚至不知道特多岛国是哪里。我甚至在里面看到那个他们的首府西班牙港的时候，我以为那是西班牙的一个港口，然后我想说他们为什么会跑到西班牙去。那就是这么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的这样一群人，他们的生活。读完这本小说之后，我却觉得就是这本书能够给我展现出米格尔街上所有人他们过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他们的生活粗鄙，然后很土气，但是却异常的真实。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人物，不同的篇章里面这些人物可能会在不同的篇章里面多次出现，然后你可以慢慢的就是搞清楚他们之间的人际关系，然后搞清楚他们每一个家庭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最后仿佛你真的就是去过这样一条街道一样，你可以去想象到就是所有的人他们的生活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一点是最触动我的。 的确就是真的是一个算是很陌生的地方，我们对于这些人物也完全不知晓。那读完这本书之后，我们就好像走进了这样的一条米格尔街，然后去和这些人物打过交道一样。那我想问一问，在这些人物当中你觉得最出众的是哪一个？从东东开始好了。 看完这一部小说集，因为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人物，诗人的那个角色一定是会给很多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的。我想可能之后超超或者唐应该会说，所以我就不说这个人物了。我个人还会对就是谨慎这一篇里面的那个伯乐，就是那个理发匠，这个人物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这个伯乐之前其实是一直很相信报纸上的各种各样的报道，然后也很热衷于每周去买很多的报纸的。首先是去参加了当地的报纸的一个获奖的游戏，然后每周买100多份报纸，但始终没有获奖。后来又在报纸上看到了建房互助的这样一个宣传，然后后来发现被骗了。 后来呢，他又一直买彩票，但其实他心里可能多少是有一点点希望能中彩票的，可是因为之前一直被骗的这种经历，已经让他对这种微小的希望又抱着一种绝望的心态，所以他是和这个小说的这个第一叙述者我去分享了这个小秘密，直到这个我告诉了他，他最后中奖了，但他又完全不敢相信这个事实，然后展现出一种疯狂的一种状态。这个故事就让我想到很多的人，就是他们生活中是要靠维持着一种微小的希望，然后再维系着这种活下去的动力的。这种微小的希望是不能实现又不能被打破的，就是如果他实现了，他生活好像又失去了一个动力，也不能直接告诉他这个希望是没有的，这样也让他失去了奋斗的动力。他就是这样一个很可怜的生活在底层的这样的一个人物，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么小的篇幅里面展现出这样丰富的人生经历和这样具有普世性的这样的人物的个性，所以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我在想，对啊，大家可能对于这其中刚刚东东提到的第一个人物应该都非常感兴趣，我在想作为主持人是不是应该把他抢过来，就是好，我来说好了。确实我觉得最出众的是这个诗人布莱克沃兹沃斯，也可以翻译成华兹华斯，因为他跟英国最著名的诗人之一威廉华兹华斯有着同样的姓氏，然后华兹华斯这个姓氏的英文是 Wordsworth， 本身也有一点文字游戏的意思在里面，因为是说每一个词都很值得的意思，比喻一个人的诗能写得多好。那布莱克华兹华斯这个人，他是一个诗人，他跟其中的哲学家有一点点相似之处，就是他会一直想要思考，然后他会看到每一样东西都会有自己的感受，他其实也是算是无所事事，但实际上他又在酝酿所谓世界上最伟大的诗。就像我们普通人总会说，哎呀，我一定会写出一样什么东西来，但实际上可能穷其一生也没有把那样东西写出来。那他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他说他要写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似乎有了一些成果，但实际上永远都写不出来。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又很享受他诗人的这个身份，我就是这个小说的叙述者，也可能就是奈保尔本身，也很崇拜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想说，这样的一个角色跟我们这些喜欢阅读的人应该是会产生很大共鸣的一个角色吧。接下来唐又觉得哪个人物比较出众呢？ 刚才林珊和东东都提到华兹华斯，但其实可能我读过这一类的人太多了，反而印象不是很深。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另外两个我觉得很独特的人，比如说从来就没有做过正经东西却宣称自己是一个木匠的波普，他永远都在忙着，如果你问他在做什么，他说我在做一件没有名字的东西。那另一个让我印象很深的人物是曼曼，大家都说他是疯子，确实他的行为是有一些疯疯癫癫的，你上学的时候碰到他，他就开始绕着整条大街在地上写学校这个单词，会写无数遍倒数第二个字母 O， 等到你放学他才会充满仪式感的写下最后一个字母。那波普和曼曼这样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其实应该是很让人嫌弃的，但是在作者的笔下，两个人就都带有一种现实生活重压之下的荒诞色彩，有的时候这种荒诞过了头反而会让人感觉到人物的背后有一种光环。那到最后我们得知曼曼最后因为一场荒诞的行为艺术被永久监禁，而波普只是偷来东西进行改装，后来波普甚至开始真正的干活，不再去做没有名字的东西的时候，就感觉那个光环变得很灰白，这种感觉是挺难过的。 那超超呢，又觉得哪一个人物印象深刻？ 刚才东东和林珊都说就是觉得最出众的自然是那个诗人，所以一个说我不说这个，然后林珊说我要抢一下他，那个时候其实我还蛮诧异的，我以为最出众的人物当然是哈特啊，因为他从头出现到尾，然后话又多，然后又是整个米格尔街这帮熊孩子的中心人物。对，我觉得就是听到这个问题第一反应我想到的是哈特。 其实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可能每一个翻译有点不一样，我这里是海特，所以大家可能读的时候会知道到底是谁。其实我本来想说，如果我不能说华兹华斯的话，我想说海特，因为就是我的理由跟你很相似，就是他每一篇都出现，但是还没有一篇专门讲他，直到要讲作者之前的告别米格尔街，然后才出现了海特。对啊，这说明他的地位之重要。那你继续吧。 我是看了几篇之后，就是每一篇他都会出来讲讲话，然后我不知为何，就是我觉得哈特的那一篇一定是在就是最后面，就是他前面就是会每一篇讲几句那种看似睿智的话，就是点评一下这个人，或者说一下风凉话，或者就是在故事发生转折的时候出现一下。然后他自己的故事，我觉得这本书一定会放在最后面，我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确实就是哈特自己的故事是就是放在倒数第二篇的最后一篇，是作者自己离开米格尔街那一篇，然后再往前就是哈特自己的故事。那我觉得哈特首先在前面给人的印象，反正我读起来就觉得就是在一群神经病疯子傻叉里边，就是稍微那么令我觉得还不错的人。读到哈特自己的那一篇的时候，其实开头我觉得我很喜欢他那种，就是用书里面的话叫做他喜欢营造神秘气氛。作者没有见过哪一个人像哈特这么热爱生活的，甚至有一点像他的狗，而他的狗就是一只幽默的大狼狗，整个形象让我是其实也很喜欢哈特这样一个人物。我觉得他生活就是好像狂放不羁那样，本身也是在整个米格尔街这一帮人处在一个中心的地位，然后大家有事也会去找他，他也会经常带着一大帮的孩子去干嘛。包括后面他对于他带回来的女人多莉的态度，我觉得也和就是镇上面其他的男人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整体而言，可能要说最出众的人物，我觉得会是哈特。但如果你要问我就是印象最深刻的，那其实我有另外一个答案。他的出场戏份很少，是在乔治的那一篇。乔治是那个住在粉红房子里经常揍家人、揍老婆、揍女儿、揍儿子，他的女儿多莉其实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他的女儿多莉其实也没有太多的戏份，就是每一次乔治揍完他，然后他就傻笑。之后这个多莉被家里安排了一桩婚事，出嫁了。在出嫁的时候发生的一件小事情给我是整本书里面感觉印象最深刻的。开始的时候大家也在笑那个多莉，很多人在旁边还在起哄，多莉还配合着他们的起哄，就笑得更厉害了。这个时候当他们说了一些话之后，有一刻多莉她突然止住了笑，然后愣愣地看着大家，并且在后面有一个醉醺醺的美国水手拿他揶揄的时候，多莉从院子的地面上抓起一把石子就要朝那水手扔去，但他突然停住了，哇的哭了出来，接着是一阵笑声、欢呼声和叫声。我觉得就是那一刻不知为何就是读起来感觉心里有一种很难受、很拧巴的感觉，这个是我整本书读下来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情节。 嗯，其实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么多的人物，大部分我们提到的人物其实都是男性的角色，直到超超最后提到了多莉这样的一个女性角色。那其实整本书里面男性角色、女性角色都是很丰富的，但是我觉得似乎男性角色跟女性角色他们展现出来的面貌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我想问一问大家对于这一点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米格尔街里面，他的女性角色相对男性角色来说是比较少的。在这些故事中间好像只有两篇是以女性为主角的，一个是母亲的天性里面的劳拉，还有一个是爱爱爱孤独里面的那个海瑞拉夫人。好像在其他的故事中间会穿插有一些女性角色，但都是谁谁的老婆、谁谁的老婆这样。那如果用官话来说的话，女性可能在生活里面她不仅仅受到的是日常生活的重压，还会受到男权主义的压迫。因为在书里面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很多女性角色是作为男性的附庸甚至是私有物品出现的。男性生活我们刚才还称赞很有创造性、很不一样、很有生命力， 但是在作者的笔下，这些女性的形象看起来有些平面化，也都很类似。但是这是不是也正说明这些女性真正的生活和故事可能是不为大众所知所见的？她们实际上过的是一种悲惨但却隐秘的生活。我们看到的其实只有自己结婚 N 次永远在生孩子的母亲劳拉得知女儿怀孕时会的泪水，看到的就只是追爱的海瑞拉夫人最终回到牢笼。但他们真正的生活，他们有没有自己的想法，他们自己的故事，他们自己的创造性在哪里，我们其实都是不知道的。作者没有写，我们可以想象，而且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间其实也不乏这样的女性形象，包括我们自己的长辈，自己的母亲，再长一辈到奶奶外婆这一代，很多时候他们是作为自己的角色形象出现的，作为母亲，作为外婆出现，但是他们自己真正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们自己的爱好，他们自己的梦想是什么，我们可能就很难得知。 我觉得这一点确实说得很对，可能奈保尔受自己经历的局限，他很难去观察到那么多女性角色在各家各户里面会是怎样的生活。可能写自己的母亲的话会稍微好一些，但是写其他的女人，她能看到的确实都只是她们受到的男性的压迫的那种感觉。那超超呢，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其实想的和躺说的差不多，但我想补充一点点，就是这里其实我们会感受到整个书里面女性的形象大部分都是附着于男性和孩子，就是他们所发生的事情都和他们的老公以及他们的孩子有关，很少会有他们独立的故事。在这一点上确实是体现出可能是当时的那个社会那个环境下，本身女性她们比较缺乏就是生活中独立自主的这样的一些权利和地位。但是她们的女性受压迫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其实和我们中国传统所感受到的那种受压迫的形式又不太一样。比如在我们的历史形象里面，我们经常会看到女性受压迫的感觉是柔弱，然后被关在家里面足不出户，然后不参与工作。而在这个里面，其实很多的女性形象她们都是很壮，还有一些家庭里面其实男人他们都在游手好闲，然后是有女人在工作。有的那个篇章里面其实还有女人揍男人这样的，比如说在那个烟火诗里面，烟火诗里面的那个家庭的主人莫尔跟他自己偷情，然后被他老婆就是拎起来在所有的人面前出丑。然后还有包括刚才所讲到的，就是那个有生了很多个孩子的那个母亲，她自己以她为主角的那个故事里面，她最后一个男人也是每天被她揍，然后每天就是趴在门口祈求她的女人让她进去。虽然有这样的一些情节，但最后给我们整体的印象却还是觉得就是女性的地位其实是要低于男性的，是在家庭里面处于一个附庸的地位。所以我觉得这个给我带来了一个新的认识，就是在米格尔街在那样的一个社会里面的另外一种体现出来的女性地位的情况。 其实很明显的当然就是在书里面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的这种失衡，绝大部分都是男性角色，女性多数都是作为他人的附庸存在的。当然也是林珊刚刚讲到的作者本身视角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可以想到，即使是作为一个女性作家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去写，可能她写出来仍然会是大部分都是男性角色，因为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男性的职业、男性的想法是多种多样的，可是女性可能在这样的社会里面，她所做的事情会是雷同的。当然也会有唐刚刚说到的，可能会有我们不曾了解到的，除了她角色功能以外的另一部分的生活和想法是要深入去挖掘的。比如说在这个小说里面，作者的母亲这个形象显然是比其他的角色更为丰富更为多面的，这也是我在看的过程中我唯一留下印象的，就是他的母亲会有各种各样的人的点评，但其他的人好像就是不停的在生孩子，然后不停的怨叹，但是他的母亲确实会有不同的各种各样的想法。就如果说到作者去描写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的不同，那我觉得其实作者在描写这些角色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他都是用一种漫画式的方法，就是非常精准的把他们的一些特点拎出来了，可是把这些女性角色的特点拎出来

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 青春的。 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 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不过刚刚我们说了这么多人物的事情，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整个故事的主旨吧，算是。但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就是这些人物很多都是荒诞不经的，但是这种荒诞不经里面又有一些让人觉得很值得尊敬的地方，或者说让人值得去深思的地方。所以我在看这个故事包括他的一些评价的时候，看到了这些话觉得还蛮有趣的。比如说，生活如此绝望，每个人却都兴高采烈地活着。比如说，米格尔街和米格尔街上的人都像盐一样平凡，像盐一样珍贵。还有一些评价当中写无望中的希望，人群当中的孤独，其实都有一些矛盾的词，一些反义词在里面。所以我想问一问，这本书它是怎么去传达出这些矛盾的？从躺开始好了。 我觉得可能这才是现实真正的样子吧。其实在阅读过程中间，我没有感觉到有真正的绝望，反而是感觉到有很多的希望。在琐碎繁杂的生活中，大家没有随波逐流变得麻木，反而是真的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哪怕是别人看起来非常奇怪的举动，比如刚才说到在地上写字，那在领带上画画，比如坚持要修明明就很好的车，那实际上这些都是贫瘠土地上疯狂长出的野草，对我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看到这个评论的时候，其实我会想到在读余华的《活着》，我们看到最后除了福贵，所有人都死了，生命就毫不留情，生活带来的是那种非常激烈的绝望，然而福贵还是要活着。那这种活着可能是出于一种生命的韧劲，就是要艰难地活下去。但是米格尔街里的这种，如果说是绝望，它是一种无声无息的平静。这里的人们，他不仅仅是活下去，反而是给生活融合进无穷的创造性。那联想到我这种自己很颓很丧的日常，我感觉非常的惭愧。 其实刚刚躺提到的这个哈库或者说巴库翻译不一样哈，他在修车的这件事情，其实我读这一篇的时候是特别心惊胆战的，包括到作者最后告别米格尔街需要坐着这个叔叔的车去机场的时候，我都非常心惊胆战，因为真的一辆本来好好的车被修得越来越坏，然后你还要把它开上街，甚至开出这个米格尔街。只有这一篇我是觉得好了，够了，不要再弄了，真的会有生命危险。但是最妙的就是他老婆其实是支持他的，我觉得这对夫妻可能是这个米格尔街上夫妻之间最有爱的，虽然也吵架，但是可能是最有爱的一对了，因为一个老公在破坏这辆车，一个老婆在赚钱，就是突然间想到这个事情觉得非常有趣。那东东呢，又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自己刚刚看到那个林珊说，因为他也是看到一些书评嘛，选择比如说生活如此绝望，人们却都兴高采烈的活着，然后我自己就看到之前我在百度上搜了一下就是米格尔街那个介绍，然后里面就有评论说这本书里面写的人物表现了什么，大家 通过种种方式来解脱，喝酒、骂街，甚至打架、找女人，有时候写写诗、读读书，只不过是为了麻痹自己，借以排解心中的无聊与空虚，借以来表达他们对生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生活只是为了生存。我就觉得为什么会评论如此的不一样，但是就是从我们四个人的就是阅读体验来说，我觉得其实这边的人的生活确实是比较像是前面这个评论，就是真的真实的在活着，而且是兴高采烈的在活着，是非常有生命力的在活着。就是他们虽然在这样一个殖民地社会里面，然后肯定是有很多的压迫存在的，然后也会像我们刚刚前面说到的，比如说一些女性在这样的社会里面其实地位是很低的，但这里面每一个人却展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就是那种在底层社会里面仍然维持着自己的希望，维持着自己的理想，然后甚至让我们会看上去觉得他们的做的事情真的太荒诞了，但你又会觉得这个人很有趣。这也会让我想起来之前可能躺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说到过的张雪涛写的那个小说，他的那个世界里面也有一条街道叫艳粉街，然后那里面生活的其实也是一群就是生活在底层的，然后生活相对拮据的，但是他们却展现出了完全不同于可能我们说的这种中产阶级或者上层阶级的不一样的生活状态，甚至可以说有一些中产阶级或者上层阶级他们的生活都是千篇一律的，但是在这种下层的世界里面，每个人的生活状态却是千奇百怪的，天差地别的，反而呈现出了一种丰富多彩的样貌。虽然我们可能说所有人的悲剧是相似的，但是如果我们渗透进去看每一个人的真实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如果不是到那种像活着里面那样的，就是已经到生活毫无希望的，真的已经让你逼迫到你只能靠顽强的生命力去活着的那种状态的话，那我们在读这个米格尔街的这个小说的过程中，你是甚至有时候会忘记这是一个殖民地社会，甚至会忘记他们生活的是如此的贫瘠，你只会去关注哎，他们做的这样每一件这样有趣的又荒诞的事情。所以我自己也会像唐说的一样，我不会去关注到这里面的所谓的绝望啊什么的，只是偶尔会在最后的时候，当他们的夙愿，比如说那个诗人他其实诗是一首都没有卖出去，然后最后就那样死去了，然后像我前面说到那个人他最后终于中奖了，可是那个中奖其实就是破灭了他最微小的那个希望，就在这样最后结局的那样一个时刻，我可能会感觉到哦，他们的生活是有一点悲惨，但在他们的人生的道路上，我是觉得他们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不会感觉到这种矛盾。 其实刚刚东东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词，就是殖民社会或者说殖民主义，这个主题应该是这本小说本身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可能也是大家真正在写论文的时候经常会讨论的一个主题。但是就像刚刚东东说的，可能我们的阅读体验更多的会关注这些人物本身，然后从一个非常自身的角度去出发去阅读这些东西，而不是说我要写成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论文，然后把它提到某一个高度这样去看这本小说，所以读出来的东西可能会很不一样。我也觉得我们这样的阅读方式会更加有趣一些吧，就是相比你必须要去把它拿出一个什么样的观点来说，我反而觉得这样的阅读方式就是有一种可以让自己沉浸在其中，而不是总要走出来去从一个非常客观的角度然后从某个高度去看，两者还是很不一样的。那超超呢有什么样的想法？ 刚才大家都说到了很多，那关于这本书所传达出来的这样的一种对比的感觉，其实我觉得一方面确实是在那个社会人们处于一种这样的生活状态里面吧，因为前面我也说到我觉得这本书带给我的一个很触动的点就是它很真实，让我觉得真的有这么一条街，有这么一群人在生活。那既然他们的生活可以体现出这种无望中的希望，或者说生活绝望的他们都兴高采烈的活着，那认为真实的我可能相信就是本来在真实的世界里面也存在着这样的一条街，然后人们会这样的去生活。那这本书里面其实大部分人是一些很平凡的人吧，但是他们又都有各自生活上面的一些有趣的点，那把这些点拎出来然后再构成一个一个很短小但是又有一些转折或者意外的这样的一些故事全部展现在我们面前之后，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这样的一种微妙的对比的感觉。那 像刚才东东所讲到的彩票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还有包括这里面很多人他们的其实每个人所经历的这些故事都可以看到，就是他们生命当中的一些这种转折。那这样的一些变化让我们觉得这个街道上面他们的人他们所过的生活确实是有这种跌宕起伏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的。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这本书里面其实这条街道的人物应该也是加了一些作者自己的一些修改，或者说一些形象的赋予。那这样整条街道上面其实人物是相当的丰富了，然后每个家庭之间的关系，然后每个家庭自己所经历的这些事情，每个家庭各自的特点，我觉得这些使得这个街道展现出了一种丰富的活力，让我们觉得就是虽然可能它在一个比较穷困或者破败的一个岛国上面，但整个小街上面会给人一种有活力的感觉。虽然这么说，但是其实我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小街上面的人感觉他们生活都好无忧无虑，但实际上他们生活的钱是哪来的？就觉得像那个修车的应该败了不少钱吧，还有哈特老是就是赌博一输就输一大笔钱，我觉得就是如果有钱的话那生活自然就是会有希望可以兴高采烈的活着，可是我觉得好多家庭他们的经济收入好像有一点点迷。 因为我本来的猜想是说其实大家花不了太多钱，因为他们说的都是一点点钱，就是除了这个要买车的之外其他都是很少的钱。然后买车的这个人我觉得他老婆是在工作的，所以他老婆其实在支持他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好，说到这一点我想补充一下，我当时去查了一下这个国家，小说里面反复出现他们要去两个地方，一个就是去美国，一个就是去委内瑞拉嘛。然后因为我现在也是做原油研究的嘛，然后委内瑞拉就是原油重要的出口国家之一，所以我就很好奇，我就去查了一下这个国家，然后发现这个国家现在人均 GDP 很高的，人均 GDP 有20,000多美金。 所以是委内瑞拉很高还是就是特多岛很高？ 特多岛 哦，他们人均 GDP 很高啊。 对，而且它也是一个以石油输出为主要经济来源方式的一个国家，就是它的石油资源很丰富。 那刚刚我们在 其实在书里面作者本人就提过这件事情，他说他小时候以为大家长大之后就自然而然都会有钱，但是后来他才发现不是这样的，然后他就说不知道自己文中好像他是报家那篇还是哪一篇里面提到说不知道他的钱到底从哪来的怎么生活的， 可能说的有点走偏了，就因为我说的这个是现在的情况，就是可能在殖民地时期他还是比较悲惨的，但是他现在就是因为他有石油嘛，所以还是比较富裕的。其实 讨论大家怎么赚钱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可以带着这个问题好好的去读一下字里行间，看看能不能发现。 我在看这个小说以前，比如说委内瑞拉在我的印象里面就是啊，每天出口什么100多万桶原油，然后可能这个国家在我的印象里面可能就每天出口几万桶原油，这是一些冷冰冰的数字，可是看完了这些故事以后你就会对这个地方有一个很细微的了解，我觉得读这个小说还是很有意义的。 乔欣从赚钱的问题拔高到了这样的高度，我们可以结束了。 I hurt myself, 我觉得这本书真的是写得非常好，因为它是为数不多的会激起我想去读原著的小说之一，因为我觉得里面有很多很有趣的文字游戏，可能你真的要重新读英语才会发现这些文字游戏的妙处。那奈保尔本身的文笔也真的是， 你不要给大家自己拔高要求，让大家读中文就很有趣了。为什么？ 如果大家你想锻炼一下自己的英语，可以再去读一读英语的原文哦。好的，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了。我是蒋林山， 我是唐林月， 我是东东， 我是超超。 天哪，在节目最后的时候，我以为 Santa Barbara 下雨了，没想到是浇花。好的，那就拜拜啦。 In the end, and you could have it all. My empire of dirt, I will let you down. I will make